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、中国抗日革命烈士张卫华同志的家属，日朝友好广岛县民会和尼日利亚朝鲜友好协会主席易卜拉希曼图10月8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。